大肥商圈嘅时间，今日录音咧就系7月17号。咁咧之前咧，我同大家讲过咧，就今集咧，我哋咧就讲一个韩国嘅洗头水嘅代理嘅故仔嘅。咁而家咧就坐咗喺我隔篱啦，点称呼啊？ 我叫 Eric， 你好。 哇 ，Eric， 真系啊，听把声啊比较斯文啲，我哋系粗豪啲。嗱，喺未开始之前咧，我想讲一啲嘢，就系、是、7月20号嚟紧嘅星期四7点至9点依然喺网台地址，欢迎大家报名，就关于商圈活动嘅。如果想大家有啲 product 系提供俾我哋，即系有啲产品提供俾我哋，我哋帮你揾配对嘅人去买卖，或者有啲人想揾一啲你哋想知道嘅资料，可以过嚟，咁我哋可以喺网上咧同你一路咧系咁去揾啦，揾到你适合嘅对象。第二咧就系咧，因为咧大肥看天下咧，8月2号咧就啱啱1周年嘅。咁咧有啲人咧就话叫我咧就搞网聚食饭啦，咁你哋可以咧就WhatsApp 啊 Alice 啦，咁啊。留下睇下我哋咧可以究竟点嘅形式啦。咁有啲人咧话我哋拍个片啊，摆喺啲片头嗰个盘菜 OK 嘅咁，但系咧食盘菜佢嗰度冇位嘅，咁唯有就系我哋网台咧就最多系两围啊，出晒架餐都系两围嘅啫。咁啊，如果好似上次咧食海鲜系 OK 嘅，咁你哋都可以喂再搞海鲜宴啦咁。但系海鲜宴咧地方好细嘅咁。最多都系7围人，咁你哋咧可以留意见俾我哋嘅。如果有兴趣再搞嘅，因为我想8月份咧做一个连结啦，咁如果啲网友嚟嘅，咁大家就喝水食饭啦，咁诶冇谂几多钱嘅，咁啊睇下大家意见先，或者食日本放题都冇问题。咁啊星期二得到后话啦，因为星期二得到咧就2月份、3月份开台嘅，所以嗰个节目咧就由翻阿 Tony 佢发版啦。咁呢讲返正经嘅。咁呢今集呢就讲洗头水。因为呢个轮呢做咗商圈之后呢，亦都好多朋友呢提供咗好多嘅产品俾我买。譬如好似今日有个提供呢个泰国嘅急冻虾，好大隻嘅。亦都有日本嘅有机蔬菜，唔系做九州菜。因为九州系喺日本相对比较平嘅，即系平价嘅。但系而家所有嘅吉之岛啊，呢啲日本餐厅唔系日本嘅超级市场咧，都系做紧呢个九州。佢哋做咧系最顶级嘅蔬菜有机菜咧，就系、是、呢个京都嚟嘅。咁咧，我哋咧会攞咗嗰个实际嗰个价钱啊，各样嘢点样做法咧，可能之后就再讲。咁咧就希望多啲朋友啦，即系如果你手上有产品、有服务、有剩嘅，咁我哋希望可以联成一齐啦。嘥咗几分钟啦，真系。咁啊。问翻 Eric 先，我想问问你，因为咧你咧就非常帮手咧，就送咗好多啲所谓试用装俾我哋啦。咁我哋所有嘅上嚟咧，我都俾过好多网友啦。嗱，亦都大家听到啦。如果你哋参加7月20号上嚟商圈嘅咧，咁我哋都会送啲试用装俾你哋嘅。咁咧就相当有效嘅，因为我好多伙计啦、网友啦，上嚟咧我都。其实派手包冇用过，咁佢哋用完之后就问我：，喂，有一个好奇怪，佢好多头皮嘅，佢洗咗两次之后冇头皮，点解咁嘅咧？因为好多有头皮嘅，有 head and shoulders 啊，有乜嘢都唔得，但系点解会咁样咧？第二就系、是、咧，就系、是、你同我讲过话，其实咧就系一只洗发液咧系增生头发嘅，咁但系据我所知啦，因为我都成日甩头发。都就嚟秃头啦，后面都冇头发啦。咁咧，一般嚟讲，你睇医生都好啦，佢都系同你讲，喂，买啲含咖啡因嘅洗发水帮到你、啊。吓，咁、啊、你呢只我知道啦，当然唔系有咖啡因啦。咁点解你又咁有信心攞呢个代理翻嚟做？ 嗱， 因为你独孤一味嘅啫， 系，但系都系嘅。咁但系就其实就因为本身呢间厂咧，佢经营咗十几年咧，佢哋专注都系做即系啲头发嘅产品嘅。咁佢哋冇其他嘅开发嘅，咁主要都系头发。咁所以变咗，当我哋去接触佢嘅时候咧，就我哋见到我哋都测试过。咁亦都佢哋有好多嘅认证啊，好多嘅一啲特别嘅资料提供之后呢，咁我哋自己都做过测试，咁效果系好显著嘅。咁 回应翻头先你问嘅问题，点解即系洗头水其实都对嗰个头皮啊或者都有啲帮助咧？咁因为本身我哋嗰个洗头水本身其实入边有一种营养液咧，系能够帮你改善个头皮。其实要搞好嗰个头发咧，最主要咧就系首先要去医治好个头皮。 因为好似我哋啦，人肥啦，尤其食嘢肥腻嘢多啦，个内分泌都有啲问题嘅。咁一般就话头油好犀利。 嗯， 即系基本上咧，日日洗头都未必掂啊。即系以前曾经有个段，因为嗰阵时好肥，三百几磅嘅时候咧，我基本上一日要洗两次头。如果咩头发咧，搭住后屘又话谷鬼气咁啊，索性剪到啊半寸到啦咁。咁最近咧，因为人瘦咗，咁可以留翻长少少。点解咧？因为你譬如好似用咖啡因咁啊，刺激头皮咁啊，令我到啲头发生翻啦。个原理系因为。我曾经问过个家庭医生，佢都系推荐我为买咖啡因洗头水啦。跟住后屘就而家个神士同万宁都好多啦，咁啊相当贵嘅，好细支都好贵嘅，系啦。今日俾嗰啲所谓咩人参洗头水啊其他啊都争好远嘅， 系。 咁但系点解你话营养液？其实营养液系咩嚟嘅？ 嗱就本身咧喺个洗头水里边咧，其实佢有10%咧系嗰个营养液啦。咁如果营养液咧，其实佢系大部分都系用紧冇一啲药性嘅成分嘅，全部都系天然嘅一啲植物嘅一啲提炼出嚟嘅嘢嚟嘅。咁而嗰、那个最重要咧，佢头先你讲个头油啦，咁我回应翻，其实甩头发咧，头油系一个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系会导致甩头发嘅。咁亦都系因为佢堵塞咗个毛囊，令到佢好难吸收到一啲头发嘅营养啊咁样。咁但系坊间里边而家大部分嘅产品咧，其实你会睇到好多都系用刺激嘅一啲方法嚟增加佢个血液循环啊，令到佢个养分提升，令到佢可以即系个毛囊吸收多啲嘅养分，可以生翻头发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嘅产品有少少唔同嘅吓，咁亦都系佢分开我谂三四部曲啦。咁可以我再即系讲讲，其实成件事佢点样去解决吓嗰个头皮嘅问题。 但系我问一问啦，喂，好似而家你嗰啲洗头水好兴啊，宫啊，系咪啊？即系韩国洗头水啊咁。 系。 好多人都真係买好多喎，但係佢哋价钱同你争好远喎。 係。 其实同埋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就即刻因为用过啲所谓啲员工啦，即係我自己本身间公司嘅员工啦，同埋啲网友用过啦，咁我哋夹粉呢就同阿 Eric 呢就订咗30支。咁即刻咧就有30支嘅生意，虽然就唔系值咩钱，但系佢哋一听到价钱，佢哋都打个突嘅。 系， 但系点解你哋咁有信心卖咁贵咧？定我知道你成本当然贵啦，当然 系， 因为头先我听到你讲嘅价钱系你嘅成本就等于人哋而家门口即系门市卖紧嘅价钱。 系嗱，头先都强调啦，因为呢个系唔系一般嘅洗头水啦，我哋都系喺市场定位上面咧，都系佢一个功能性嘅产品嚟嘅。咁即系话咧，首先佢系有防脱发嘅效果。咁而我哋大部分嘅客户咧，我相信有超过90%嘅用户咧，其实佢哋都有个回馈，就系话有个信息，就系话大约用到一个礼拜到，其实已经有效果噶啦。 咁所以变佢哋压支。 其实 咁讲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佢哋都试过出面有好多产品，喺嗰个开头嘅时候佢都问好多原理啊，点解你嗰个得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个系信心啊，即系你试咗好快，其实都好快有效果啦。 所以咧，如果你哋参加商圈咧，你嚟咧，你攞到试用装都好快知道嘅。咁我就话啦，精华液，即系你里边嘅，我知道你有原汁精华液卖嘅， 系， 但系头先价钱好吓人、啊，咁如果净系买精华液，咁点做咧？佢咪譬如我想功效多啲，因为你头先讲啦，洗头水系10% 啦，精华液，咁我问你买原汁嘅精华液，咁我头先听到你嘅价钱，即系对于一个普通消费嘅咧， 系 好吓人嘅，咁。即系你啲洗头水最主要，即系防脱发又好，或生发水又好都系靠啲精华液嘅啫。 相辅相成啦，因为其实就有啲平价嘅洗头水咧，佢本身 对嗰个头皮嗰、那个亦有啲系伤害性嘅。咁当然即系而家我哋本身个产品，即系我哋个营养液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即系弱酸性嘅环境吓、啊，令到头先都讲咗啦，将嗰、那个首先将一啲头里好多积聚好多年嘅一啲好污糟嘅油性，佢将佢攞走出嚟。咁跟住就开始咧改变佢嗰个头皮嗰个油性同埋水分嘅分泌。然之后咧，我哋有一个弱酸性嘅环境，俾佢咧，帮助头发嘅生长。咁你再加埋嗰个营养液落去咧，咁营养液咧就同出边嘅产品嘅几唔同下嘅。咁我都可以补充少少就系，头先都讲咗出边嘅产品咧系用刺激性啦。咁另外就有一啲可能一啲草药嘅嘢精华去帮助。咁但系我哋嘅产品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即系一个专利嘅技术嘅。最难嘅技术喺边度咧？就系、是、其实因为皮肤本身系一个好强嘅保护层。咁点样能够令到个毛囊吸到营养呢？其实系即系个个一啲我谂系做科研嘅人呢，佢哋再摆得最多嘅心机落去嘅。而韩国呢间厂呢，佢哋有一个专利嘅科技，就系、是、点样能够激活到一啲营养，拆到去最细，能够令到毛囊吸收到，而又唔会俾皮肤阻隔。咁呢个呢，就系佢哋有个好大嘅突破。咁、啊、所以变咗，其实而家简单啲用一个比喻，就系佢呢个产品呢，好似系种菜咁样。即系话你越摆得多落去咧，就好似个种子吸营养咁样，就同刺激性个原理有少少唔同。 个刺激就刺激你血液循环， 系啦， 咁咧令到你咧就提，即系佢提，即系令到血液循加速咗血液循环，咁样泵啲营养上去。 我呢个就系唔， 佢系直情种菜， 系啦，直情系将一啲养分直接俾个毛囊吸收， 系啦。 咁如果你越俾得多佢咧，佢就越快嘅个效果。 因为点解有啲唔同咧？就系话咧，如果你用刺激性嗰啲咧，佢有头发生嘅， 系。 但系只不过因为咧，佢不停咁要不停刺激上去咧，佢冇办法持续到啊，所以咧佢好多时候咧生嗰啲毛毛嘅时候，佢又会断。 系啦，我哋就讲嗰啲系一啲叫 baby hair 啦，好幼嘅头发啦，咁样。咁但系嗰个幼头发，因为最后都系嗰、那个用家咧，佢本身嗰个生长头发嗰个血液里边个营养或者个因子唔够受咧，佢出咗头发出嚟，不过好快又甩翻，出咗又好快甩翻。咁但系我哋嗰个产品你会见到咧，佢系会一路粗壮落去嘅。咁甚至乎咧眉毛都得嘅，即系如果有啲人眉毛咧佢比较幼弱咧，其实搽咗落去、那个营养搽咗嚟，个眉毛都会粗嘅。 咁嘅咩？ 系啊，系啊，系、 啊。哦，系，即系本身咧就比较温文尔雅啲，跟住咧就变咗山东大汉吓、啊，因为眉毛粗好得人惊啊嗰啲。喂，我又想问你啦，点解 系 你咁有信心？你都做即系单一 product 咧？ 系， 即系点解会咁有信心咧？喂，做生意你知啦，香港你同我面对嘅困难都一样嘅， 系 就系、是、而家啲小店少咗。街坊生意难做，咁全部变晒屈臣氏啊、万宁啊、惠康百佳啊呢啲，咁好似我即使话你一样嘢系啲嘢得嘅，即系好嘅，你想摆上市场卖，同埋即系想话发展到一个零售市场啦，但系你面对第一就系我以前僆仔嘅时候做 sales 嘅时候咧，咁可以去啲铺头仔啊、推销啊各样，咁而家冇咗。 系 咁如果你话摆上大公司，上架费、广告费，年年月月收你，我啲嘢都卖唔到咁嘅钱。 系 咁，我哋又做唔嚟。咁但系如果你网上销售嘅，千百万样产品，唔知即系睇咗等于冇睇，系咪？即系久不久先中一个。喂，你哋好困难喎、啊，我睇到。 都系困难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功能性产品咧，即系我哋都系希望咧用一个即系一个直销或者传销嘅心嘅方法啦，希望 而家呢个单提传销啊。 啊，唔系直销或者传销啦，当然即系传销系即系都系更加唔容易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功能性产品咧，其实要用家用过之后咧，系佢觉得系哇系好好嘢，咁希望同一啲老友啊朋友分享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即系呢个销售过程都相当之缓慢啊。 因为传销咧喺大陆好吓人啦。 系啊系啊。 近期咧我哋叫做网台界咧，好多人咧做传销啊，啲主持做传销啊，搞到满城风雨， 系嘛？ 系啊，咁但系咧，我咁样讲啦，我哋都会 有呢啲问题嘅，因为好多人话，诶、哎，你啲老千啊，乜乜又谂住卖嘢呃人啊，咁我咁样讲啦，做得直销或者传销咧，有两样嘢嘅，第一。除非你层压式嗰啲啦，即系最紧要你入会费，跟住数人头啦。如果唔系正常嚟讲咧，你嘅产品基本上系好嘅，因为你先能够发展到下线，同埋令到人哋会相信你嘅产品有翻转头。啊，如果你传销食货食得劲嘅，譬如诶卖洗头水都话食30,000蚊货咁啊，真系得，咁啊真系瓜啦。咁但系最主要就唔系呢一回事。是只不过需要人传人，而将个价格呢就铺租的价格同埋宣传的价格呢就俾咗销售嗰个人。然后佢赚咗呢个价格呢就帮手推去佢嘅身边嘅朋友。令到呢可以做到一个人传人嘅效果。咁其实呢个呢就係传销同直销嘅理念嘅分别。因为传销呢仲有一种呢就係、是、你食几多钱货。啊，跟住你下线有几多，跟住数人头几多代几多代咁计，有啲无限代好得人惊咯，两壁丝嗰啲咁啊，咁啊当然我哋唔系做呢啲，你都唔系做呢啲啦， 系我哋 吓，咁、啊、但系你做咗呢个牌子咗几耐？ 嗱，我哋咧都系做咗两年到啦，咁都讲翻就系话，头先你都问，咁。都系得一两个产品，你咁有信心做啦。其实我哋首先都做嗰啲市场调查咧，就系即系甩头发，而家喺香港即系年轻化，同埋都几严重下嘅。即系好多廿零岁开始嘅后生仔咧，都开始有脱发嘅问题嘅。咁成个生发嗰个市场其实本身都好大嘅。不过个问题就系话，亦都有一啲用家咧用咗好多，试过好多，又系好失望。佢哋覺得咦試過出面嗰啲唔得喎，咁你嗰啲得唔得㗎咁樣。咁所以其實就調返轉有好嘅產品呢，我哋都要用好多唇舌去同佢哋傾。 係呀，因為呢太多唔得。咁呢尤其你韓國嘢，雖然香港呢都崇韓嘅。但係呢一講到呢一啲呢，就真係太多品牌做咗好耐都唔得。咁變咗都係唔得㗎啦，咁好似放棄咗咁。喂，我調返轉，因為呢就你所讲嘅精华液，如果一支精华液咁，又点样用嘅呢？因为唔系洗头水嘛。 系嗱，其实嗰个精华液咧，本身咧就我哋鼓励啲客人咧，就一日用3-4次嘅。咁当然咧，即系首先就系要即系清洁咗个头发先啦。咁你譬如夜晚可能你翻到屋企，你洗头之后，咁轻轻吹干咗头之后咧，咁就喷一啲营养液落去一啲头发稀疏嘅部位。咁当喷一次就大约我谂10分钟到就会吸收晒噶啦。咁你隔一阵你又可以再做第二次啦。 又洗头？ 啊，唔使洗头噶啦，你就咁系喺个皮度就咁喷落去，咁跟住佢又吸收咗。咁重复即系有啲客人咧，佢就可能会3次嘅。点解咧？因为有一啲佢个头又分泌好犀利咧，其实佢哋不嬲朝头早都会再洗多次头嘅，咁喺佢出街之前咧，即系佢会系洗完头之后就再做多一次咁样。 我想问你啦，系要干头发，即系干晒头发喷啦，定系湿头发都可以喷？ 本身系唔应该嗱，其实头发咧，其实唔应该长时间系保持喺一个湿嘅 系冇错 环境嘅，都系应该要吹干佢嘅。 即系吹干咗先喷， 吹干咗先喷落个皮度。因为其实头先我都讲咗啦，其实搞头发咧唔系搞，即系唔系将嗰啲摆落个头发度嘅，系嗰个头嘅皮肤层嗰度。 等我问啦，嗱，我因为你头先话啦，因为呢只嘢特别厉害咧，就好快咧迅速咁，即系皮肤一个保护， 系 保护人体嘅，可以咧就极速渗透落毛囊咧， 系 咁喷咗立唔立嘅？ 佢唔系好立嘅，吓咁就当然啦，即系佢呢个产品同出面我想讲有咩分别先啦。大部分出面嘅营养液呢，你喷咗落之后呢，你会发觉有啲乸嘅感觉嘅。咁但我哋呢个冇啲。 即系冇刺激性。 我哋都有少少酒精成分嘅。但係出面如果你试过其他产品呢，佢会乸嘅。即系你净觉得佢乸乸地嘅。咁我哋呢个完全冇乸嘅感觉嘅。 即系有酒精。 系，但我哋好系啦。因为嗰、那个物质嗰本身入面有啲要唔係水溶性嘅嘢，佢都有啲酒精喺裏面啦，咁樣。 明白明白。 咁同埋全天然啦，基本上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 营养液。 我私人感情呢，因为又够钟啦。喂，私人感情呢，我真係要同你买番纸，因为我真係后面呢，因为呢真係冇头发你睇。咁我而好大笔嘅，咁我呢就用之前呢我影张相。咁你睇我用前用后啦，即係好似呢阿猫姐送嗰件塑形内衣俾我。咁我着前着后我都影返张相啦。 好好 好。打广告嘅。 好好。 咁啊我想睇下你啦，下个星期一你有冇时间？我想呢就话，因为好多时候呢有啲网友会喺 YouTube 留言嘅。咁呢佢会问返好多问题嘅。咁呢如果呢我知道有咩问题呢，我就想下个礼拜一。 好啊。 咁呢你上嚟，咁呢就我哋睇咗啲 YouTube 留言呢，咁我哋试下解答返俾网友听。 好好。 因为呢我哋呢度呢有三个人呢甩头发好严重嘅。第一个嗰个叫做我伙计细肥，佢基本上是半秃头㗎啦。咁第二个呢就 Alice， 佢因为30岁但呢佢甩头发都好严重。因为就望埋都稀疏嘅。咁第三个就我啦，我就开始稀疏。咁仲有一个呢就第四嗰个呢就是我拍档黎生。咁呢佢因为呢响应呢个十个光头九个富。咁佢呢就而家做咗第十个惨。咁希望呢就真係帮到大家。如果大家有疑问嘅可以留言俾我哋。而我哋呢就会喺8月17至到几号。 8月17至21。 就会喺会展呢我哋就摆展览嘅。咁呢如果有啲网友喂唔方便上嚟网台问，咁我哋有单张啦，咁你可以上去嘅，咁我哋呢会将呢一个洗头水嘅资料呢我哋都会摆上网嘅，咁你哋留言喺我哋，咁或者8月17至21去会展，因为我哋正行正业，我哋即係唔係话呢收收埋埋鬼鬼祟祟啊，諗住呢噏两句你上嚟买，我哋真係用心做个产品，又会做宣传啊，做成嘅。咁如果真係想对甩头发营养液呢一类型嘅嘢係想知道得多啲呢，就听下个礼拜一嘅节目，或者呢就上嚟倾下。咁7月20号，咁呢度呢就会有个小型网聚关于商圈嘅。咁如果你哋嚟呢就可以嚟。咁再加上呢如果有兴趣呢再嚟大肥看天下嘅嘅网聚呢，咁你哋可以俾啲意见呢，普通食饭又好，呢个盘菜呀或者食海鲜啦，咁你可以留言俾 Alice 啦。呢一节讲到呢度，拜拜。